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65首。巴山道中锄叶有怀，吹荼。迢递三八路，积为万里深。乱山残雪夜，孤独异乡春。见于骨肉远，转于同仆亲。哪堪正漂泊，明日睡华星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